五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 五小姐来到孤儿院，她想帮九先生找到他的父母。孤儿院的院长说，丽人不太爱主动和别人说话，有次有个孩子的亲生父母来领回那个孩子后，丽人突然和我说，如果哪天他的父母来找他，就说他已经……院长看了一眼五小姐，五小姐认真地看着院长，她说，就说他已经死了。五小姐深吸了口气，紧锁眉头。九先生的童年全是恨，让人心疼。丽人一直拒绝被领养，虽然喜欢他，想领养他的人很多，一般孩子在七八岁以前就都被领养走了，因为再不走啊，年龄大了就很难会有人想领养。而丽人13岁那年，我记得很清楚，是他生日那天。孤儿院都是这样的，一般不知道确切生日的都是以被送进来的那天作为生日日期。突然说，如果今天有人要领养我，我就跟他们走。院长吹了吹手里茶杯的热气。领养他的那对老夫妻也很特别，他们其实年纪不小了，得有40多了吧，而且是有个女儿的。这种情况也很少见，他们第一眼看到丽人就喜欢他，但我其实并不想丽人去跟他们家，怕他们对他不好，毕竟他们已经有个孩子了。五小姐从来不知道九先生还有一个妹妹。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了，院长说。五小姐的眼神很复杂，有感谢院长的信任，也有更疑惑的心情。当然此刻的她最想做的是给九先生一个拥抱，告诉他，不管他做什么选择，他都愿意陪着他。甚至回到2016年以后，五小姐想再去找到九先生，然后继续陪伴他。谢谢院长，五小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以丽人的性格，能让别人知道她的事情，那这个人一定对她很重要，而且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来问过他，他也没有联系过我们。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想知道他的现状，院长说着。他很好，很优秀，事业和家庭都很好。五小姐抿了抿嘴，然后低下头。家庭，五小姐应该是他的太太吧。这么努力去想了解一个人的过去，这样的姑娘一定也很爱这个人。院长露出了笑容。五小姐抿了抿嘴，尴尬地笑了，反正她的妻子应该不会来问吧，自己就充当这个太太的角色吧。离开孤儿院以后，五小姐坐在公交车站足足一个小时，看着车来车往， 看着带着孩子的父母来来往往，武小姐哭了。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只是有些人会用他的不容易来换你的同情，而有些人会把不容易藏起来，这种藏更让人心疼。武小姐拿出手机，有十几个大 K 的未接来电，还有九先生的一条信息，武小姐回复想你。信息一发出，九先生打来了电话。今晚一起晚饭吗？九先生问道。他不知道武小姐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武小姐可能是他的历任中唯一一个知道他过去的人。今天公司聚会，明天可以吗？武小姐第一次拒绝九先生的邀请。好，明晚来接你。九先生停顿了几秒。我也很想你。武小姐强忍着哭声，故作平静。我可以知道你的真名吗？武小姐问道。九先生久久没有说话。不重要。这是九先生的回复。这样的语气和回答，换作以前，武小姐也许会有些失落，然而现在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只有满满的心疼。挂掉电话以后，武小姐回拨了大 K 的电话。你在哪儿啊？我朋友说没有接到你，我打了你电话一天，你没事吧？大 K 很着急地问道。啊，没事，我有点着急，就自己先去了，现在已经结束了。武小姐说着，迎面来了一辆公交车，她想也没想就上去了。碰到有想不清楚的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去一些计划以外的地方，遇见一些计划以外的人，听闻一些计划以外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你的事也不算什么大事。武小姐就这样坐在一辆不知道终点的车，到了终点。从挤满人的车厢到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到最后只有自己坐在最后一排。要不是售票员催着武小姐下车，她可能会一直待着。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黄昏，武小姐觉得有点饿了，今天一天没吃过东西，于是把宾馆里的泡面给吃了。不知道为什么，泡面这种随处可以买到的不健康的食品，却能在心情差的时候给人味觉上的安慰，这种安慰是山珍海味都给不了的。武小姐吃完泡面躺在床上，摸着自己隐隐作痛的胃，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大 K 一下班就带着两打啤酒和外卖去找武小姐。武小姐被他的敲门声吵醒。嗨，如约而至，我是来听故事的。大 K 靠着门笑着说。武小姐笑了笑，然后径直往房间走去。我明天就回去了。武小姐坐下，然后看着正在摆放外卖和啤酒的大 K 说。大 K 停了几秒，然后继续。嗯，我送你。大 K 没有抬头。不用麻烦了，这两天谢谢你，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我是以好的状态请你吃饭。武小姐接过大 K 递过的啤酒。对我来说，你最好的状态是你单身。大 K 带着开玩笑的语气。武小姐低着头抿了抿嘴。我没有找到他的父母。大 K 盯着武小姐，有些不敢说话，因为在这以前，对于武小姐来说是最糟糕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了， 就像你说的，他并不希望找到。吴小姐说，那结果对你来说是好的吗？大 K 问。不知道，也许吧，反正他做的选择应该都是好的。吴小姐一口气喝完了手里的啤酒。和上次一样，吴小姐很快就喝多了，只是今天她没有乱说话。大 K 把吴小姐抱上床，然后盖上被子，收拾完喝完的酒，轻轻地开门，在门口停顿了几秒钟后，又轻轻地关上门，走到吴小姐的身边，俯下身亲吻了她的额头，然后离开了。不是所有和对你有好感的人相处就叫暧昧，不是所有的亲吻都希望会有下一步。大 K 对武小姐的这种心知肚明的喜欢叫祝福。回到上海以后，武小姐回家放了行李，洗了澡，化了妆，快下班的时候假装去咖啡馆等九先生来接自己。武小姐很久没有那么期待看到九先生，好像在刚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上九先生的时候的状态。在等九先生的那十几分钟里，武小姐解锁看时间大概有上百次。小爱送咖啡的时候暧昧地笑着，九小姐有些害羞地回应着小爱。九先生的电话响起的时候，武小姐立马向路口走去。上车后，武小姐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够自然地和九先生聊着。在等红灯的时候，看到一家四口，爸妈带着兄妹过马路，武小姐偷看了一眼九先生，然后说，兄妹两人真好。武小姐说完后，见九先生没有回应。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妹妹该多好啊？武小姐偷瞄着九先生，九先生没有回答，然后忽然转头看着自己。武小姐有点心虚，假装笑着问，怎么了？今天你有些奇怪，一直在偷看我，说话也有试探的成分。九先生看着前方说，武小姐抿了抿嘴。九先生很敏感，自以为足够自然的武小姐低下头没有说话。你是不是有什么要问我的？九先生过了一会儿又问。 没有啊，我只是突然想起认识那么久你都没有怎么提过你家里的人。 武小姐想着反正迟早会说这件事的，不如想办法暗示她自己说出来。吴小姐想快点表明她会一直陪着她，不会逼她做选择。他们都在国外，联系的比较少，所以没什么好提的。九先生犹豫了几秒说， 那你们家是不是就你一个小孩啊？ 吴小姐的第一个问题得到回应以后，又立刻问下一个。嗯，九先生没有多想，然后低声回了一句。这一句回答，武小姐感到疑惑。九先生对自己撒了谎，这个谎言让武小姐明白，她在家里应该并不幸福，不幸福到她都不想承认有一个妹妹。可是为什么九先生都不愿意和自己说他的过去？如果像自己以为的，他是爱自己更多一些的，他为什么不能和自己坦白呢？午安。九先生停完车，然后回头看着武小姐，叫了一声她的名字。武小姐看着九先生，不要对我的家庭感兴趣，会伤害你。 五小姐有些疑惑地看着九先生，她不明白九先生这句话的意思。九先生把手放在五小姐的手上，然后捏紧。那些事情都不重要，也不美好，所以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提。嗯，好，我只是想了解你的所有事情，但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不管怎样，我都在。五小姐抿了抿嘴说。九先生看着五小姐，然后抱住了她，摸了摸她的背，在五小姐的耳边说，谢谢。这句谢谢除了感谢五小姐的表白，也谢谢她不逼问自己。你生日那天会需要我陪你吗？五小姐一边走着一边小心翼翼地问九先生。嗯，我会接你下班。九先生的语气好像不是他过生日，而是帮五小姐安排好了生日一样。上次本来说我生日的时候去我那边做饭给你吃，后来因为出差错过了。那你生日来我那边吧，我最近在学着做蛋糕，生日蛋糕我也包了。五小姐刚买了一些做蛋糕的器具，确实是为了亲手做蛋糕给九先生。傻瓜。九先生笑了笑，然后摸了摸五小姐的头。五小姐一直在想，九先生的生日该准备什么礼物呢？领带、钱包、衬衫，这些好像都不够。五小姐突然发现，在他们的爱情里，为这些浪漫而思考和准备的永远是九先生。九先生总是轻描淡写地去表达着自己用心编织的浪漫，那些关于早饭的故事，生日用心准备的一切，每次送给自己那些别有意义的礼物，而自己好像永远是在被动状态，没有为九先生策划过一场浪漫。直到九先生的生日前一天，五小姐都没有想好要送什么。下班后，五小姐沿街逛着，不管怎样，还是买一样礼物回去，虽然可能她并不需要。一直逛了快三个小时，五小姐一无所获，最终快要放弃准备去买领带的时候，在转角处看到了一家老照相馆，就是还停留在小时候那种大红大绿的背景板的照相馆。那个时候五小姐记得，每年生日爸妈都会带自己去拍一张照片。他们的爸妈那个年代拍结婚照一般都是在这种照相馆里，然后放一些蓝天碧海花花草草的背景板，还有全家福，好像那种颜色特别浓郁的假背景洗出来的照片，有种难以名状的温馨感。然后冲洗要等上好几天，而现在数码打印普及后，照片洗得越来越快，失去了那种等待的满足感。五小姐突然想着，不如带九先生来拍一套照片，在那个环境下拍照总有种仪式感，好像旁边的人一定是对自己格外有意义的那个人。第二天，九先生一接到五小姐，五小姐就迫不及待地带着九先生去了照相馆。我请你拍套婚纱照。五小姐笑着说。什么意思？九先生一边跟着五小姐走一边问。五小姐抿了抿嘴，你看我们俩结婚的概率几乎是零，所以拍正经婚纱照的概率也为零，但是我想做你一天的新娘，几个小时也行。五小姐说着然后进了照相馆。来了， 照相馆的老爷爷看见昨天预约拍照的姑娘，笑着说，衣服你们自己选，等一下换好叫我，我进来拍啊。老爷爷走在前面，带着他们走到房间最里面的更衣室，男女更衣室分别在左右边。更衣室里面有一些老式的婚纱和西服，这些衣服的年纪都已经有好几十岁，但老爷爷保存得很好，衣服很干净整齐，虽然款式很老，但是都很经典。五小姐穿了一件自己觉得最不奇怪的老婚纱，然后自己给自己戴上头纱。九先生穿着自己的衬衫，选了一套白色的西服穿上。 你好了吗？ 五小姐声音拔高了一些问。嗯。九先生的声音离自己很近，他应该早换好了，已经在门外等自己了。五小姐深呼了口气，开始紧张，就好像真的是要嫁给九先生一样。五小姐轻轻打开门，然后慢慢走出来。九先生看着缓慢走出来的五小姐，温柔地笑了。五小姐竟然脸红地低下了头。九先生走近五小姐，伸手揽过五小姐亲了上去。 我进来了？ 老爷爷在门外问了一句。五小姐推开九先生，然后整理了一下。 好。 先生往左边靠一点，太太坐直一些。 好的。哎，先生的手可以握住太太的手。 老爷爷一会儿看镜头，一会儿用手来指挥这两个人。看着九先生按照老爷爷的指挥调整着自己的位置，五小姐笑了，莫名觉得他有些可爱，有些从来没有的紧张感。老爷爷在五小姐笑的时候正好按下了快门。 好嘞，下周来取照片。我感觉啊，这张照片呀，一定照得好，你们肯定喜欢。 老爷爷开心地说着，九先生带着期待的语气说了一声谢谢，离开的时候两人的手不自觉地牵到了一起。在五小姐的印象里，两个人从来没有在大街上牵过手。 小说《一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事事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 今年五环内不能放烟花。 为什么？ 保护环境，天更蓝呀，这样过年才好玩。 首都文明办倡导环保过大年。 妈妈，那个我也要。 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先吃光，不能浪费。 妈妈，这些打包带走吧。 首都文明办倡导

到附近小城市一家心理咨询室工作。这种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一样，采用合伙人制度，没有老板和雇员的区别，大家借用一个平台做生意。除开几位咨询师，这座小城里没人认得李登峰，同事也为他隐藏经历。李东峰知识功底扎实，外表帅气，加上擅长谈吐，算是在这里勉强地隐居了下来。心理咨询室位于城乡结合部一个僻静的小区，占有八楼中的一个单元。租这么偏僻的地方，只能说明几个出资人很缺钱。咨询室里摆着几柜子书，墙上贴着费洛伊德、荣格、马斯洛等著名心理学家的画像。见面后整整有半小时，李东峰都在听王鹏翔讲他自己的遭遇，只是偶尔追问一句，直到王鹏翔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李东峰才把身子往椅子上一靠，盯着王鹏翔。 这种现象让你害怕了？ 当然了，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谁不害怕啊？ 但是，为什么你要害怕这种现象？ 我为什么要害怕？ 你可要知道，如今被人们当作精神异常的许多现象，比如幻听、幻视，还有你这种自发动作，古代佛道高人、民间巫师，甚至世界各地宗教大师，他们都希望在自己身上发生，为此不惜多年苦修。 是的，自动发作，或者叫做念动效应，这不是李东峰孜孜以求的吗？他不是为了练出这些动作，还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吗？ 几十亿年前的地球是什么样子，你一定知道吧？ 嗯， 那时候的地球是团灼热的熔岩，地壳很薄，岩浆到处喷发出来。现在当然不同了，所以人类一直以为自己踩在坚实的地面上，只有一两座活 火山才能让我们知道脚下到底踩着什么。看看我墙上的画，你认识他吧？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伟大的心理学家，他让我们注意到内心深处同样有灼热厚重的熔岩。几百年前人类还没有科学，几千年前人类还没有逻辑，几万年前人类还没有文字，那时候人类的心灵就像熔岩，还没有冷却，没有板结，它鲜活灼热，流动不停。所谓科学，所谓理性，所谓现实，所谓正常心理，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壳，熔岩总会从薄弱处钻出来，那就是你遇到的现象。不要怕它，人人内心里都有这团熔岩，别人一生都不能看见它，你快能看到了，应该高兴才对。 可是毕竟要先凝固出地壳，生命才能出现，人类才能诞生，我们总不能都住在火山口上。 说得很对，熔岩承载着什么？强大无比的能量，能驱动巨大的板块在运行，我们为什么要无视它呢？去钻一些洞，想法利用地球深处的热量，自然科学家已经这么做了，心灵的科学家为什么不做同样的事？ 不，我知道您是指那些巫婆神汉做的事，他们那是迷信，不是科学。 你看我这杯水，你倒告诉我，这东西是科学呢，还是伪科学，或者算是封建迷信？这只是水，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你渴了可以喝掉它，不渴可以无视它，但你不能否认它存在。记住，如果你一门心思去了解某个事物，你会变得更聪明，如果你一门心思去解释这个事物，却有可能让你变得更愚蠢。 哦，如果说肖阿姨是个出色的科学家，但李东峰却是个哲人，他站在我甚至不能完全理解的境界上。说实话，您完全不像精神病人。 是啊，我得努力让自己不像精神病人才行，要不他怎么能放心让我看女儿？看来你会理解这一切。那些用文字批判巫婆神汉的人，他们见过真正的民间巫师吗？ 近距离观察过这些人求身做法的表现吗？根本没做现场调查就下结论的人，有资格称自己是科学家吗？ 您现场观察过？ 观察过50次、100次。很多神棍并非在骗人，他们是自我催眠，让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把灵魂深处那种容颜释放出来。这些人没文化，好多人连字都不会写，他们对自己的精神状态说不清道不明，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您让自己也进入那种状态？ 是的，作为心理学家，我自己不去体验那些异常心理状态，只是站在旁边拍照笔录，能体验到真实的东西吗？这是人的心理，不是一朵花一块石头。是的，我曾经是精神病人，但精神病只是个称呼，他们把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命名为精神病，那又有什么？那是我自己训练的结果。一个人读的书越多，心灵的硬壳越厚，越不容易钻透它，但我办到了。 好吧，我差不多明白了，我得走了。 失望立刻写在李东峰的脸上。王鹏翔礼貌地告辞，装着没看到。华灯以上，王鹏翔没有坐车，他默默地走着，想从脑子里驱赶掉那些召唤。 我本想找到驱赶这些怪象的方法，但是李东峰却说，我要拥抱他，享受他，利用他。是的，李东峰身体力行，追求这些心灵意象，最终把自己搞疯了，这很可敬，但也很可悲。也许从这里出发，可以获得很有价值的心理学成果。不过这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心灵的容颜，如果动作表象会从地壳上撕开裂口，那以后我不碰这种实验就是了。我要科学，要理性，要逻辑，要正常的生活。等等，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王鹏翔忽然站住，他想到何志浩曾经提到过的几个表象训练的例子。曾经有一个自行车运动员来到他们学校接受表象心理训练，主要就是在脑子里一遍遍想象正确的骑行动作。后来此人成绩飞速提高，进入世界前三名。王鹏翔看过此人受训时的录像，闭着眼睛，嘴角半张，似笑非笑，怡然自得，那副表情也曾经浮现在自己的脸上。可是他多么像某些精神病人的表情啊，或者如何志浩所说，是吸毒后的表情。最后王鹏翔想到自己一年多来在脑子里想象各种动作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而现实中他的动作技能不是也有巨大提高吗？ 去俄国冒险以前，我还有压力传感服，所以把动作技能提高的原因归结于天天用它训练。但是或许这也是动作表现的效果呢。从飞机上跃出来救人，那可没有穿什么传感服训练过。是的，巫婆神汉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武术大师，那是因为他们根本这种追求，他们做法时脑子里肯定想象着另外的东西。气功师里也没出现过格斗大师，是因为他们只是要防病治病。这不是可有可无的怪异心理，这里边有巨大的精神潜力，我要学会掌握它。 王鹏翔猛转身加快步伐返回那个小区，抬头一望，李东峰那间屋子还亮着灯。王鹏翔疾步走向小区门口，就在那里，李东峰的身影忽然从黑暗里闪出来。看到王鹏翔，他吃了一惊。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还有问题想。 快走，有危险。 什么危险？咱们要到哪里去？ 到人多的地方去。不，这事和你无关，你自己走。 李东峰似乎大难临头了，思路变得混乱。就在这个时候，他身上的手机响了，是信息提示音。李东峰掏出手机一看， 长叹了一声，气得猛摇脑袋，直拍大腿呀。 李老师，出了什么事？也许我可以帮你。 你哪里帮得了？我躲不开了，他们知道珊珊的位置，我不去他们就要伤害她。 珊珊，是不是有歹徒拿珊珊威胁您，要您去见面？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你快走吧，这和你没关系。 那我去报警。 千万不要，警察根本听不懂这种事，他们要的不是钱。走走走。对了，你要想帮我就去看看珊珊安全不安全。 说完，李东风推开王鹏翔，朝着河边走去，与市中心方向正好相反。 我离开吗？不，不能这么走。李老师不知道自己的本事，歹徒能有多厉害？难道能比得上白狐？ 情急生智，王鹏翔给萧亚玲发了条短信，提醒他注意珊珊的安全，可能有坏人要伤害这孩子，然后他关了机，不准备接萧亚玲的电话。发完短信，王鹏翔远远地跟随着李东风一路走下去。城市附近有条大河，此时正是枯水期，航道管理部门派出船只在里面挖沙，疏浚河道。这种船到夜里就停在了浅滩上，没人值守，谁也不会偷泥沙。李东风要去的地方正是一艘挖泥船，甲板上隐约站着三个人。李东风顺着河堤侧面的台阶走下河滩，为了避免暴露，王鹏翔干脆抠着砖缝从河堤上溜下去。果然，李东风上了挖泥船，王鹏翔估计歹徒把见面的地点安排到了这里，是让腿脚不便的李东风难以脱身。王鹏翔蹑手蹑脚摸到挖泥船边上，沿着船舷爬上去，甲板上无人放哨，看来对方根本不担心李东风会带来帮手。借着远处微弱的光线，王鹏翔隐约地辨认着上面三个人，两边是两个保镖，他们盯着走过来的李东风，都微微地侧身，双臂紧夹在肋间，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姿势。看样子他们不是职业保安，就是退役特种兵。两人中间站着一个男人，中等身材，一开口居然是个老外，说着很标准的英语。李东风也用英语回答： 红书在哪里？ 我说过我不是把它毁掉了，你们逼我也没有用，你们不要碰珊珊，否则我马上报警。 报警？你是精神病人，警察会相信你的话？希望你不要用这种低级谎言来搪塞我，马上交出红书。 不能报警？那好，你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失踪，我看谁会来找你。 李东风忽然发出了一声长啸，那不是人的声音，或者说王鹏翔没从任何人的嘴里听到过这种声音，像是饿狼甚至厉鬼，听得他头皮发麻，打了个冷战。声音一落，李东风已经飞了出去，直扑左面的保镖。他腿脚不便，只能侧身往前跳跃，这样门户大开，姿势像街头小孩子打架。对面的人早就严阵以待，侧身弯腰，双臂撑起，只等李东风扑到近前，顺势扭住打过的胳膊将其拿下。旁观的王鹏翔已经算计出了这一招，暗自为李东风担心。然而两人身体一接触，保镖却被李东风硬生生地扑倒在地。李东风像只发狂的猩猩，抡起双臂猛砸保镖的头和胸，保镖挣扎着却根本无法脱身。两人正在厮打，另一个保镖已经骑到了他们的身后，扭住李东风抡起一只胳膊。王鹏翔正准备跃出去帮忙，只见李东风站起来大吼了一声，王鹏翔猝不提防，听到这霹雳般的吼声， 差点从船舷边掉下去。等他把身体稳住，只见李东风已经将第二个保镖高高的举起扔了出去，两个保镖都被打倒了，中间那个老外干脆自己扑了上去，和李东风厮打在一起。这是王鹏翔看到最丑陋的一场格斗，两人抱着扭着从这里摔到那里，撞倒了铁桶，撞歪了栏杆，摔进沙堆里又钻出来，最后东风还是压倒了西风。外国男人被按在甲板上， 救你上海珊珊，救你上海珊珊。 已经退化成大猩猩的李东风双臂车轮般的劈向外国人，忽然某种感觉提醒着他，又有人骑到身后，李东风身随一走，腾空而起，扑向了侧方。这次他扑了个空，王鹏翔早有准备，迅速地退到一边，双脚一点栏杆，落到李东风的侧面。 李老师快停手，你会打死他的。 仿佛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李东风完全停不下来了，又向王鹏翔扑击了几次，都被王鹏翔躲过。王鹏翔已经看出门道，李东风真的不会武术，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能够突然间力大如牛。李东风攻势一缓，自己收脚不住，被船上的钢筋绊了个跟头，这下终于把他摔醒了。他站起来顿时呻吟不止， 怎么办？他们要伤害珊珊，他们，我不能让他们走，不能。 不，李老师，不管因为什么千万别闹出人命。 可是他们要伤害我女儿。 暴怒之后的李东风显得十分的无助，看着那三个躺在地上呻吟的人，王鹏翔不觉得他们能伤害谁。他拖住李东风的胳膊，把李东风强拉下船。 李老师，您住的地方安全吗？ 不安全，他们已经追到我的位置。 那去我的酒店吧。 回到酒店已经是深夜了，王鹏翔这才发现，虽然李东风在搏击时重创对手，但那种不要命的打法也让他狠挨了对方几下，前心后背有许多处轻重。王鹏翔来到外面的药店买了一些止痛膏药，等回到房间却发现李东风已经躺在了床上酣然入睡。刚才那只有几分钟的搏斗似乎消耗了他一天的能量。看到李东风鼾声如雷，王鹏翔退出去来到大堂，在那里打开手机，果然一连串跳出了好几个未接电话，都是肖亚玲打来的。他赶忙打了回去。 肖阿姨，珊珊有没有危险？ 他怎么会有危险？我和孩子一直在一起。 是李东风老师告诉我的。 他脑子不正常。哎，你怎么和他在一起啊？ 后来我又和李老师讨论了几个问题，他对心理学还是挺精通的。 你现在在哪里？ 我当然是在香港啊。我和他在网络上讨论问题。 以后你别和他来往，那家伙的风言风语你更没必要听，一点价值都没有。 好，我知道了。 王鹏翔受了谢回到房间，李东风完全没有醒来的意思，王鹏翔只好先睡去。第二天上午，李东风睡到十点才醒过来，仍然洗不掉一脸的疲倦，身上的伤倒是早就缓解了。王鹏翔把早餐端到他面前。 李老师，我想不管你遇到什么应该和肖老师说清楚。 你把事情告诉肖亚玲了？ 珊珊不在这个城市，我怕她出事，就给肖阿姨打了电话。 你还对她说了什么？ 我只是说您担心珊珊的安全，别的什么都没说。 这可怎么办？这样她更不让我看孩子了。 放心吧，昨晚那件事我肯定没有告诉肖阿姨，既然说不清楚何必让她担心呢？ 李东风大喜，用力拍拍王鹏翔的胳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却不知道说什么好。见面这么几次， 王鹏翔对李东峰这种真性情很是欣赏。 李老师，您以前练过武术？ 我哪里练过，不过你知道我练习气功许多年，在中国气功大多属于某个武术门派。 果然他没练过武术，我也没看走眼。但是你打倒三个人，那个老外我看不出名堂，剩下两个可是专业出身，不是特卫公司的队员就是退役特警，你是怎么做到的？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